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新学期开学在即，日前公安部交管局下发通知，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集中开展隐患清理、情况摸排、整治行动、宣传提示等工作，全力保护学生出行安全。校车的安全与温馨关联和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幸福与安定，始终是社会的关注焦点。那么如何加强校车安全管理，消除安全隐患？怎样把校车变成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华社的南辰老师，欢迎您，南老师。 啊，传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卢云律师，欢迎卢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马上呢各地都已经陆续开学了，公安部呢最近呢下发通知，要求呢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加强跟教育、行政、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开展呢对于学校校车安全的检查，全面摸排学生乘车的情况，加强路面管控，开展主题宣传教育等活动，为的呢就是全面保护学生出行的安全。其实我们平时啊在路上啊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校车啊，那么想问问两位，专用的校车有什么标准吗？那么专用的这种校车，它的安全性能会比我们普通乘坐的这些车辆更高吗？卢律师。 确实我们在路上会看到形形色色的所谓的校车哈，但它其实很多呢是不符合校车的这个安全标准的，因为我们国家呢是专门有这个专用校车的国家的安全标准，还有两项，一个呢是专用校车的安全技术条件，另外一个是专用校车的学生座椅系统及车辆固定的件的这个强度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两个国家标准呢都是属于强制性的标准。那这两个标准呢，一方面是从校车本身的一些相关的技术啊、指标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从这个内部的这个座椅和相关固定件来去这个更加去注重这个车辆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性能哈。那么这里边包括有一些强制性的要求，那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座椅的软件啦，比如说间隔啦，还有像荷载人数，像这些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马路上看到的很多的校车哈，其实它并不符合这些要求，它可能只是写了一个什么什么校车，但它呢本身从校车本身和从内部构造来讲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国家的强制规定里边哈，它这个在外部的设置上是不能有这个行李架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内饰上呢是不能有这种凸起的，那么包括这个校车安装灯的这个标识啊，还有就是要粘贴这种请停车等候的这个警示语，还有它的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通风的这个标准，还有这个我们小朋友上下车的这个踏板的高度，其实这些都是有强制性规定的。 是的，其实我们印象当中最熟悉的还是那种黄色的校车啊，也被称为叫黄鼻子校车。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我们的路面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校车。那南老师，我们国家有没有关于校车的这种安全的标准？它的安全性能会比一般的车辆更高吗？ 是这样，就是按照咱们国家这个现行的这个校车条例啊，以及一些法规的规定，咱们现行的校车的国标呢有这个校车标识、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专用校车座椅系统以及及其内部固定部件的强度，这个等等吧，一系列的。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条件，它就是赋予这个，不管是这个我们说它的外观长成什么样，但是只要它是符合这个专用校车的国家标准，那么它的安全性啊都是高度可靠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这个它这种专用校车，它往往对这个学生的成员的数量，最高的数量会进行规定。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它要考虑到这个紧急情况下， 如果说你这个承载的学生过多，那么是不利于他们疏散的。再比如，它的前方、后方必须都要有这个应急门，包括这个车顶也要有应急的这个通道。所以啊，就是说这个校车呢，我们可能这个印象当中啊，就是像美国那种这个长鼻子校车是吧，涂成黄色。这个也包括它这个可能，它车尾啊和侧面都有这个停车的这种标识。也就是说什么呢？当它这个停车的标识亮起的时候，或者侧面的这个停车标识伸开的时候，你后方的车只能老老实实的等它，不能进行超车。这些呢都是这个，交通法规赋予它的这个地位，所以呢，我们强调啊，这个校车它不是任意找一个这个，你说找个中巴，然后就当校车了，那么它还是有这个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啊，这个方方面面进行这个规定。 是的，那么正规校车它的这种安全性能还是要更强的。我们看到有些地区的校车的司机都是从专业的司机队伍当中选拔出来的，他们的经验充足，技术也很好。每辆校车呢还会配备一名专职的照管员啊，就会负责每一个站点上下车学生点名，同时呢维护乘车秩序这些工作。不过啊，也有一些地方的这个校车司机，还有呢就是照管员，他只是这个学校或者是这家幼儿园的后勤人员来兼任的啊。两相比较啊，我们就知道，哎，有一些地方做的确实还不到位。所以两位觉得校车司机和专业的照管员，他们肩负着什么样的职责？怎么样监管他们能够履行好职责呢？卢律师。 这个可以说是肩负着在校车上的这个学生的生命安全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哈，因为他和一般的在学校里面和在培训机构里边的老师和这个保育员是不一样的。这个车辆呢是在行驶中，那么我们知道在行驶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各种情况。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司机去怎么处置？那相关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人员哈，照管员他们怎么去采取及时的应急的措施？是包括可能在整个车辆的行驶过程中，乃至说车辆一旦发生了一些突发情况，怎么去处置，以及后续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呢就是一和零，要么呢不发生，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就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呢，在事先必须要做好相关的这个教育培训，以及相关的这些这个人员的这种筛选和甄别工作哈。那么我觉得从司机和照管员来讲，应该说他的要求或者是他各方面的这个应急能力、处置能力，甚至说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救助的知识、救护的知识，都是应该具备的。 是的，那南老师啊，您觉得我们的校车司机和专业的照管员应该肩负好怎样的职责呢？ 就是咱们国家是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啊，是12年3月这个公布实施的。在这个条例当中啊，有一部分是专门这个针对校车驾驶人提出的这个硬性的条件。一个是这个，你比如3年以上驾龄。25周岁到60周岁，然后3个记分周期没有被记满分的记录，没有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记录，没有饮酒后驾驶或者醉酒后驾驶的记录，没有这个超员超速啊这种严重的违法记录，没有犯罪记录，然后还对他的这个身心健康也提出了要求。从这些这个法规规定的，我们看这个校车啊，司机他实际上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就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司机就能当校车司机。这里边呢，一个是根据他这个，担负的这个社会责任。你想想，拉着一车这个学生是吧？他的这个，如果说这个有过这种严重的这交通违法记录啊，等等等等，那可能就说的这个，首先家长们不放心，那么这个社会公众也不会放心。你说的那个随车的那个管理人员呢，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运行当中啊，实际发生过一些惨痛的案例，就比。 比如说这个随车的管理员，如果他这个遗忘了有孩子还在车上，你比如说他可能在车上的时候睡着了，蜷缩在某个角落，那么如果这个管理员下车之前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司机呢也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就把车门锁死了，那么在这个夏天啊，温度高的时候，孩子确实会这个有生命危险。所以呢，针对这个随车管理员也不能，实际上也不能你随随便便找个人，他一定是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而且熟悉啊，跟车上每个孩子都熟悉，就是做到这个孩子，每一个孩子能安全的上车，每一个孩子能安全的下车。所以啊，就是针对这部分，我个人建议啊，也是应该有相应的一些资质管理，这个方面的规定出台。 是的啊，校车安全无小事儿，所以呢，有的网友就建议啊，校车司机应该像驾驶特种车一样实施准入制度啊，要对校车司机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获得资格之后才能驾驶。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看到啊，媒体报道各地的校车事故当中啊，有这样几种情形：一呢是车辆改装成校车，安全性比较差。第二个呢是校车的超速超载导致车辆侧翻撞击，还有一点呢是司机的安全驾驶意识淡薄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车内人员的逃生和自救的能力不足。所以两位觉得呀，如何能够避免这些校车危险情形的发生呢？卢律师。 其实这些情形呢，看起来，当然每次发生哈、都是触目惊心的，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但实际上，如果说把前端的这个环节做好的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说车辆本身，如果你这个车本身就是改装车，它的设计、它的规范根本不符合国家的强制性要求，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安全的基础就没有了。就他所有的孩子坐上了一个是不具备车辆安全基础的一个车，那它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那再比如说这个车辆超载，我们刚才说了，在国家的这个强制性标准里面，对于幼儿和学生的这个载客量是有明确规定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幼儿呢是不能超过45人，然后这个小学生和中学生呢是最大不能超过56人。这个里边是一个是对于载客量有强制性要求，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空间啊，以及这个里边的具体的这个设施设备呢，都是有明确要求的。那么如果说一旦发生了超载，或者说已经超过了这个车辆的载荷量，你别说是校车了，你就是普通的车、普通的客运车，这个都是有极大隐患的。那么在校车中，一方面呢是孩子各方面的这个意识啊、能力啊都有都相应的有所欠缺。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孩子如果一旦发生了问题，那么孩子可能他会有一些这个非常突如其来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秩序呢也不太好去维持，所以呢要求我们的载客量必须是在一定的这个范围之内，在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的之内。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从管理上、从这个疏导上，它都是还是可以有执行方案的。那么再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哈，就是这个超速超载导致这个车辆侧翻和撞击。那我们知道这个超速超载它本身就是道路交通的一种违法行为，那么即便作为一般车辆，它也是要受到这个相应的这个道交法的这个规制和处罚的，那何况是搭载着这样的一些中小学生和幼儿呢。那么还有说这个司机的驾驶安全意识哈，因为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个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其实和普通成人的教育和守护是不一样的，因为由于他们的这个身体原因和心智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呢这个遇到紧急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不能够预测到的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之后，就需要这个相关的司机也好，或者是相关的照顾人员也好，他们又有一定的这个防范意识和救助的意识。那特别是司机，你承载着或者是负担着整个车辆所有人员的一个驾驶的安全，包括一旦出现了突发的这个事件哈，我们原来看到过报道，你究竟这个方向盘是往哪边打，它可能这个 这个一念之间哈，就会影响或者是整个会造成这个事故的一个全然的一个变化。所以呢，我想这些东西它确实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或者是一个非常有强度的这样一个培训，让它形成一定的这个肌肉的一个记忆哈。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救助的防范意识，其实都是应该渗透在平时的这个教学和平时中。然后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能够让老师积极的去进行救助，那么孩子呢能够去积极的配合，这样的话才能去最大限度的去减少这个损害和伤亡。主持人， 嗯，是的。那南老师啊，您觉得怎么能够避免啊校车危险情形的发生呢？ 实际上这个公安部交管局啊前两天发出的这个通知，我觉得他还是把这几种危害最大的情况点出来了。这里边咱们盘点一下，就是我认为危害最大的是这个乘坐这个超员车、三轮车、拖拉机等违法车辆。从实际发生的这个学生群死群伤的案例看，就是说这部分啊，我觉得是这个治理难点，也是最大的痛点。因为这个传译咱们看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大城市啊，一般都是用的比较规范的校车。但是在一些偏远的比如说农村地区，那些孩子他由于前些年这个车点并校啊这些原因，有一些确实很远。那么解决这部分问题呢，他又没有资金去提供专门的校车，很多呢是由这种比如说小面然后这个三轮农用车，然后包括拖拉机，然后人坐在斗里，这些呢它一旦在复杂的路况情况下这个发生碰撞，或者说翻车，或者说落水，都是这个群死群伤的事故。所以呢就是这部分啊，就实际上就是这个在农村地区应该成为这个执法检查啊，我这个重点就一旦开学啊，要坚决避免这部分。它的主体啊，落实主体不光是交管部门要加大这个路面这个检查力度，那么那老师、家长、学生也要这个都知晓，就是说不能让学生乘坐这些这个不合规的车辆。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校车呢，它还涉及到行驶路线的安全，就是也是对于这个农村啊、山区啊，你这个到底路线这个有没有经过一些比较危险的水塘啊，这个过一些桥啊，这些特殊的路段，这些都要这个很细心的去这个排查。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不合格的驾驶人，刚才我们这个重点强调了，这个校车的驾驶人他一定要满足法规提出的这个六大条件。那么你现在有没有就是说这个之前确实发生过这种案例，他根本就不具备这个开校车的资格，但是呢也提供这种校车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即使是标准的校车车辆，也要进行我们说这个车辆的体检。大家都知道这个每年两会啊，这个上会车辆要进行体检。那我觉得这个每年开学前这个校车的体检要比两会的用车还要严格。 是。那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啊，目前校车也存在着一个严重不足的一个缺口啊。那么有评论啊就指出说，各地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哎，来弥补校车不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企业运营的方式啊，政府补贴的方式啊等等，或者呢可以采用过渡的车辆。当然了，这个过渡车辆呢也是需要获取校车的相关的标志啊，驾驶人员也应该具有校车驾驶的这样的资格，从而呢能够确保把每一个孩子安全的接到学校，平安的送回家中。那么两位觉得呀，怎么样能够解决校车硬件到位难的这个实际问题呢？卢律师。 这个确实哈，我也是深有感受。因为在这个整个校车的运营，它可能不光是这个学校或者幼儿园本身它所能够做的，那么还有像比如说线路了，像这个车辆了，还有包括像站点了，那么相关的东西都是需要通过这个政府的一些批准的。那包括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车辆本身的一个硬件的一个不足的问题哈。所以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这个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这种商业品或者一般的这种商业服务，它确实需要一个是政府的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另外呢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对于现在已经有的不合规的这些所谓的硬件，那要严查，而且呢要进行及时的处置，进行及时的纠正。那对于有一些地方确实还不到位的情况之下呢，也要去积极的解决，要绝对呢不允许这种不合规的，然后这样的一些校车去进行上路哈。那么 同时呢还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支持，而且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幼儿园也应当加强这个老师们包括司机对于这个校车安全行驶的一些教育，包括对孩子们也是也应当有这样的一些安全性的教育。我觉得这样的话呢，通过政府的力量，通过我们学校幼儿园的力量，然后大家才能够去形成一个合力，能够真正的保障这个校车呢去持续的去畅通的安全的去行驶。主持人， 是的，那南老师啊，您觉得怎么解决校车硬件到位难这个实际问题呢？ 因为这十几年我也一直在观察，就是咱们这个校车问题，从当时接连发生的几起这个群死群伤的惨案之后，陆续出台了这个校车的安全标准，然后这个包括刚才12年这个校车安全条例，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在市场化方面确实做的还是不是很到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校车服务还是除了一些比较牛的这个实力比较强的学校，它还是要外包出去。那么你这个包给的这个公司，那么它能不能持续的既获得这个盈利收益，然后呢又高质量的确保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安全条件，就是这些呢这个都在考验，就是说你对它这个市场运营的这个制度设计是不是完善。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不少这个可以继续深挖的，就是让两只手啊都这个我们说市场之手政府的监管之手啊都这个更好的发挥作用。就包括呢这个引入一些这个社会资本，然后呢但是在这个学生安全优先的这个情况下，允许他这个进行这个适度的这个运营，包括这个我说的是品牌化的这种规模化的运营。 是的，学生安全无小事儿啊，广大学生安全出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心愿。那么在道路交通行驶当中，校车是否享有优先路权？校车能否变成温馨安全的第二课堂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新学期开学在即，日前公安部交管局下发通知，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集中开展隐患清理、情况摸排、整治行动、宣传提示等工作，全力保护学生出行安全。校车的安全与温馨关联和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幸福与安定，始终是社会的关注焦点。那么如何加强校车安全管理，消除安全隐患，怎样把校车变成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新华社的南辰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卢云律师。说到新学期啊，校车的安全，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客户端这条相关新闻下面的网友评论啊也是很多，我其中呢节选了三位网友的评论。一位来自湖北武汉的网友，他说到了校车必须要依法依规运行，确保安全，因为校车承载的是祖国的花朵和家庭的幸福感。来自四川德阳的朋友啊，他说交通运输要管到乡村运输车辆，延伸到最后一公里，说乡下的小面包和电瓶车运输应该是目前交通运输的最大安全隐患，这不是小事儿了啊，需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位呢是山东济宁的朋友，他说排除校车隐患，加强校车安全是解除学生家长担忧的重要因素，各部门务必引起足够的重视，发现问题及时消除。其实在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探讨了要加强校车自身的管理，不管是它的硬件也好，还是它的人员配备也好。那么在校车行驶到我们的公路当中啊，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社会车辆是不是应该建立起能够主动的去礼让校车、校车优先的这样的意识呢？卢律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倡导哈，可能慢慢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就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行驶在路上的这个礼让斑马线的这个行为，从最早呢大家没有这个意识，到后来呢可能大家不太习惯，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种自觉的一种行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识呢是需要去慢慢的建立，慢慢的去宣传，然后慢慢的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规范。我觉得礼让校车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识哈，或者是一种宣传。那么本身这种校车量呢，现在看来可能在这个城市里边呢，它并不是特别的大的一个量，而且呢它是有这个固定的时间站点的。那你想我们日常通勤的这个上下班啊，在北京的环路上，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连接线上，都会有这个公交的专用车道。那么是不是可以让校车去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公交的专用车道里边，可以去进行行驶啊？当然我不知道北京现在是不是这样一个政策哈，但是呢，我觉得包括像礼让啊，这个都是应该我们慢慢形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出这个行为的时候，他一方面可能是一个去施益者，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可能是一个受益者。所以呢，我特别赞成网友这样的一些提议。 是的，那南老师啊，您觉得我们现在的校车在路面上是否享有被其他社会车辆礼让啊，或者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校车优先的意识呢？ 实际上是有的，因为这个我一直写文章啊，我呼吁我说这个校车最应该是这个特权车，这个特权打引号，这里包括几种情况。第一，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这些这个小学生、中学生，包括幼儿园，他在这个校车停下来，那么他尾灯那个就是 stop 那个标识啊，就停车的标识会亮起，车子侧面也会伸出一个停止的这个路牌儿，这个呢是交通法规赋予他的一种特权，就是他在上下学生的时候，后面的车你是坚决不能超车，就是要避让一条车道的情况下，你就是要等这个上下车的这个完全结束，然后他把那个牌子收回去，你才能在这个跟着他走或者超车。这种呢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如果校车司机违反了交通法规，那么他当时是坐着这个学生的，那么交警那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啊，也是可以你事后这个对他进行这个处罚，你可以先让这个车放行，就不影响学生的这个上学放学，或者因为你拦停他这个去处罚，给这个学生增加这个额外的风险，就是所以所有这些啊都是这个。整个我们这个社会系统考虑到这个校车安全的它的这种优先级，去这个进行的这种法规制度的设置。另外呢，就是说提到社会车辆要礼让这个校车，这个也是交管部门啊这个格外强调的，尤其是在这个开学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校门口啊，校门口老多这个接送企学生的私家车，但如果说你遇到这个校车啊，也是要优先保证这个校车停靠这个上下学生。这些呢，我觉得都应该是每一个司机都应该知道的常识。 是的。那如果以后啊，大家真的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特别是在上学和放学啊，这个早晚高峰的时段遇到校车啊，要尽量的能够让校车优先。那么一些地方啊，我看到还尝试着把校车呢变成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啊。这个怎么讲呢？在这个校车当中啊，会配备一些管理的人员或者是随车的老师，在路程当中啊，这些老师就会把一些民间习俗啊、传统文化呀、音乐美术啊、科普环保啊、消防安全等等这样的内容，融入到这个路程当中，给孩子们进行第二课堂的这种活动啊，这样的一种互动。我不知道两位啊怎么看把校车变成第二课堂的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卢律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提议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利用这样一个在途的时间，能够去丰富孩子们的一些见识，然后增长一些学问，而且呢，通过这样的一些交流呢，可以维持一定的这个秩序哈，是个好事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需要几点哈。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第二课堂或者是这个第二活动，可不能让它变成了一个学校课堂的延伸。那比如说你在校车上去进行一些教育教学的培训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从这个安全性上角度，包括从这个对于孩子的这个视力角度，方方面面都不是特别的合适。再者说呢，比如说要安排一些互动，那么前提是要保证安全。那比如说你可能不适宜在上面进行一些手工啊，或者是一些其他肢体动作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要保证孩子整个在过程中的一个平稳和安全。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啊是一个逐步探讨的空间。但是呢，在探讨的过程中，一定要保障孩子们的安全为第一。第二呢，要保证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规定哈，我们的双减政策也在继续的落地和执行。那么不能把这个校车变成了这个学校的这个第二课堂。但是呢，通过这个校车的时间，我觉得去加强一些这种兴趣的培养啊，或者是加强一些这个课外知识的这样的一些普及了，我觉得这个无论从学生来讲，或者从家长来讲，大家还是非常欢迎的。主持人。 是的，第二课堂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还是要坚守安全的底线啊。南老师，您怎么看把校车变成第二课堂的这种做法呢？ 我是比较认可的，因为本身啊，就是说车内的上学放学时间啊，即使说你这个允许他走公交车道等等，他也是需要一些时间。这部分时间呢，这个你如果说就让司机去想听什么听什么，就是车上的电台，那可能呢，他并不是孩子们需要或者爱听的。针对这部分时间啊，我觉得这个校方啊也是可以，跟这个校车运营方这个商量好，就放一些对孩子们有益的一些刚才传译你说到的这些课外知识，然后让孩子们在这部分时间车上的时间，能够这个既安全平安，然后呢又能这个学习到一些这个点滴的知识。这里边也要提到一个著名的绘本，就是那个《神奇的校车》，这个传译你肯定也知 是 道。 的， 对， 孩 那 子都 个 很 确 喜 实。 欢的书。 啊，对对对，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把这些这个神奇的知识啊，和这个孩子们乘坐校车的这个记忆啊，结合起来，融入起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的普及点。 是的，我们也是希望同学们在校车上的这段时光啊，能给他们的上学时光留下很难忘的又很美好的记忆。新学期到了啊，关注校车安全，也要关注交通安全。那么很多学校开学第一课啊，都是安全课，其中呢，交通安全是安全教育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两位觉得怎么样能够让同学们牢牢地记住交通安全的规则，知危险会避险呢？卢律师。 我觉得学校安排的这种交通安全第一课确实非常的必要哈。这个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城市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交通安全是大事。而且呢，对于我们的学生和对于孩子们来讲，这个事情是我们不敢去试错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对于安全的事情，我们强调说再多都不为过。所以上好这个交通安全的第一课呢，实际上不光是第一课，要渗透在平时的各种的安全教育中，包括可能在法制教育中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安全的一些培训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学校积极的安排，这个交通安全的相关的法规，然后呢，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模拟啊，道路模拟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去增强孩子们的这种法规的意识，同时呢，要明白这个规定是什么。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讲，我们看到很多的公益广告哈，让很多的时候家长有一些行为，那么比如说在道路上开窗扔垃圾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当的言行，这时候孩子呢会很容易的去模仿，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呢也应当去做好表率和示范的作用，那么在学校和家长之间形成一个合力，去给孩子去营造一个安全的这个守法的这样一个意识。 是的，那南老师啊，您觉得怎么样把这种安全教育啊带给我们的同学们，让他们知危险会避险？ 这部分呢，我觉得是，不光是开学季重视，这个1年365天啊，这个学校都应该，这个足够重视，提醒孩子们，这个针对这个交通各种交通风险隐患，你比如说这个交管部门啊，曾经这个重点宣传过的，就是，这个超长的车，包括货车或者说大巴，那么它在转弯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这个盲区，这个司机的盲区，但是呢，由于这个 这个内轮差，那么它的这个后轮和车身啊，就很容易就扫到旁边这个不知情的这个行人或者说非机动车，发生过很多这种惨剧。那么针对这个学生群体啊，就是重点就应该针对这些这个交通安全知识进行普及。再有一个学生他天性爱玩耍的时候啊，你比如他去抢个什么球啊，一旦那个球弄到马路上，他很可能他不管不顾就去捡，这都是非常危险。包括一些很小的小朋友啊，他这个蹲在静止的这个机动车前后，去玩，那么这对司机啊，这如果是比较细心的司机，那么他启动之前他肯定要车前后去检查。但有一些这个马大哈，他可能就上车就拧钥匙就走。那就确实是对孩子们都有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期啊，也还是借这个机会啊，再一次的要把这些这个安全知识体验告诉大家，也可以这个让学校组织这些这个孩子们就跟交管部门啊进行一些合作。你比如说这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体验，就是说让这个小孩坐在卡车司机的位置，让他去看。那么他就知道卡车司机叔叔是非常难发现，比如说你藏在他的某个角落，他就是确实他看不见你，这样他就对这个危险他有了一个很客观的认识。那么他避危险怎么避？哦，我就尽量远离这些危险的大车，是吧？ 是的，新学期开始啊，各地都陆续开展了校车安全体检，还通过暑期对校车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温馨校车平稳运行，在新学期，希望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校车都能够以精准的服务和亲情服务的标准，护送学子们安全准点的抵校，平平安安的回家。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方中归处乱。